这个大哥这说的，他确实是个交通工具，他真的毕竟比咱们跑得快。 您啊也是得 听我的， 在您的事业上啊得有点上进的心了。 有了， 我老邓拉我好几回了，让我到他们那组织去，他们天天吃玉米，你知道吗？ 什么日子天天吃玉米？ 他们守着棒子地来的全不费功夫。 那这日子口玉米也没熟呢， 用那玉米烟那芯儿那杆添着呢。 我眼巴巴的看咱们吃什么呢， 咱那爆米花都没有啊。 老苏他们那儿，老苏他们拉我好几回了。 拉你好几回？ 天天吃大米头， 拿你当猴养活着。 老邱他们那儿最美了，那大片茄子地，那个长茄子、圆茄子，你蒸茄泥、做茄子馅儿、烧茄子， 你听我的， 茄子皮， 你赶紧走。 我这边就 你愿意吃茄子、吃玉米、吃桃，我都不拦着。 大哥，我们就得跟着您，毕竟您有这个已经报废五年的汽车。 走一圈全给他们拉回来。 我们跟您干啊，也是像咱们有的可 就是为胡子，您能带着我们享受享受。 行了，今儿晚上走吧，咱享受享受去，吃西瓜去，走。 好吧，那咱哥几个把那咱那个交通工具给推出来吧。 哎，请出来。 使劲儿，老刘就行了。 我不使劲儿啊。 哎呦， 现在点不着火，老大，这怎么弄啊？ 摇啊，这车是好几天没喂了吧？你不给他加油他当然不着了 啊。对对对， 不着啊， 还得看我的，照这个啊，这车这迎面鼓梆梆梆三角，他要不着，嘿，你看着啊， 来， 一二三， 那咱这车就是好，走。哎呦，都去啊，呵，这一说怎么都出来了。 我们要跟您享受享受。 一说吃西瓜，这哥几个都起来了，刚才不都睡着呢吗？ 鞋都没来得及穿就跳上车了。 我告诉你们，还是得穿鞋，那西瓜地也扎着呢。 不是，你们都干嘛？你们就留几个看家行不行？ 怎么了？老爸还护食啊？是怎么着？ 你们出门就别带着狗去了啊！ 没 坐 不下， 毕竟这狗它跑到头子去了，是不是？比咱这车快呀、啊？ 不是，狗占了您的座了。 你这意思一会儿狗开车呀、 啊？不是，您把它轰下去啊！它我也没想它窜那么快。 对呀、 啊。老五的狗，你说老五，老五你管不管？管不管？ 啊！ 下来，下来， 这急走上来了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齐了。 我还没上来就八个人了，多一个。行，走了。 起动点了，又点起不动了又。 调整不乐一点了，这火车。 老四，你往下推车去。 啊。 更看着。 啊。 看着点啊，哪有西瓜地叫我啊？ 怎么就老赵呢？老赵得罪我那么多回，打小的时候就欺负我，撕我作业本，踹我墙头。让吃的 踹你什么玩意儿？ 踹我从墙头上踹下去了。 哦，你们俩还在墙上打呀？怎么给从墙头上踹下来了？ 抢我西瓜，当然这是他们家的。 你们俩谁抢谁的？这是有水声，这就离西瓜地不远了。 我还没听说过水声就离西瓜地就不远了。 我跟你说，先偷老赵他们家呀，先解了我二爷的恨。 哎，到， 拆他们家门。 行了， 打我们家窗户去。 行。你说的都是四几年的事了吧？已经到了，别嚷嚷了。 哦， 这车熄火吧？ 这车别熄火了， 熄火了。 小点，小点。 一会儿跑的时候不方便。 你看，你把人家狗都招出来了。 这是老五那狗， 怎么还跟着呢？ 他那崽子在这车上呢。 走啊， 走啊， 莫挂去，走。 我告诉你们，挑挂的那几条记住没记住？ 大晚上谁看见？赶紧啊，一人仨，一人仨。 找拍拍，稍微的拍拍 啊， 老四老五， 快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眼都当当了。 谁怎么老拍在那个浇水那管上？ 哎呦喂！ 哎，赶紧运往车，运一个一个啊，一走一。 咱们这么着排成一队，一个接一个，这么着往里扔，好吧？ 好，往里扔，啪嚓！ 哎呦喂，你们 看着点，这大西瓜， 慢点，都退了。 同志们加把油啊，嘿嘿呦啊， 你跑调了，重新来。 同志们加把 跑调了，重新来。 赶紧快多少了？ 三十个了。 走吧， 走。一个人除以八。 你算什么呢？ 三十除以八，一个人合着 三个多。 三

流程，不敢再讲音乐，总敢微笑着看你怎么办， 看你怎么办。 你去街边弹音乐，爱继续在跳，我好心提醒你别欺骗跑掉，会很好笑，你竟然在向我走。 我努力爱到你，英雄跟我有默契，这音乐让我乐，浪费时间在一起，阿哥哥不会跳，跳了脚马上回头。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狂妄炸得美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